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又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晚上呢，有中超的比赛，国安队对泰山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因为是算是傍晚场的球，所以正好赶上晚上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们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当你孤单的时候你想起谁，我想到了当我想聊球的时候我想起了谁，我就想到了我身边的这位，我想到了您。 好，听众朋友好。 您欢迎梁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主要是来宽慰一下我们，慰藉一下我们输球之后受伤的心灵。 没受伤，这球会受伤吗？李维，你觉得 呢？结果吧，结果是能接受吧。然后过程的话，我们有领先的时候，可能看到点希望之后，好像有想法了，但是这个想法随着人家两个进球又破灭了。 所以今天晚上是不是也跟大家一块聊聊到底输在哪儿，或者说这场比赛的结果？可不可以接受，能不能接受？刚听你们一说好像心态都还挺好的，但是其实在这场比赛没进行的之前，很多人是非常看重这场球的。有人说其实这个赛季不给球队定什么具体的目标，这点我可以接受，但是在一些重点的对手面前，我很想赢球，这是我在这个赛季里面给自己定的一个小目标。 我觉得现在的国安队就现在的能力，对吧？你和山东前两天大家也可能踢完这个广州队以后，大家觉得那场赢的就不算 不叫侥幸，就是说我们能赢是不错的，以我们现在的人员配置，以我们现在的状态，所谓配置造成的能力，对吧？你呈现的这个能力能打成那一场比赛就不错了。那么今天面对人家兵强马壮，全员外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队的队员也都回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伤病号，而且现在人家是积分榜第一，领先第二位5分，这样一支队伍，你说今天咱们赛前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在那儿弄了点吃的啊，一边吃一边看球，林远还在说今儿那意思就得两个左右是吧？那后来你突然中间给了你一个惊喜，不错了，对吧？ 是， 而且我当时还认定有可能这场1-0领先的，我说了，我说 平有戏 啊，平有戏，对吧？当然你最后没能守住，这也正常。以我们现在的能力，能跟鲁能这样的队踢成这样，对吧？成全鲁能拿个冠军吧。对吧， 这会儿就真开始成全上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他这场完了应该就差不多了吧，就后面上岗只要不输。 为什么我这刷新完了 差不多了， 怎么跟你那不一样呢？ 跟我不一样吗？ 对啊，为什么我刷新不了呢？ 刷的只有微信的，你得上头那边顶点全部，就有咱们的聊天室的大家伙就露出来了，好多人在跟您打招呼。林公子说：“哎，真是少见您呐， 少见您。” 而且还有人说：“这个实时监控说，哎，梁叔都服输了 啊， 这是 不好打不是？对吧？”这个关老爷说：“真没什么可惜的，确实，这是谁啊？一串洋名啊，就是输在哪儿？输在硬实力上。对你输在硬实力上，你实力不够，不如人家，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对 对吧？ 当然在这个比赛当中，咱要从自己这一方来讲呢，就是不都是护犊子的这个视角吗？还是觉得预想当中赢的机会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打出了自己的东西，还是一开始这个希望给我们希望的这个过程，尤其张玉宁的这个进球让我们觉得心里还是很痛快的， 包括 非常的精彩。 对，包括张玉宁进球之前和对手有一段时间的那种抗衡，就是对手 对手逼迫着我们去打出那个高质量的传切， 嗯， 打出那种高速度的这种传控， 嗯， 对吧？逼着你这样打，因为你只要不传，人家就抢下来了。山东队以往，我记得咱俩去过山东，转过一场比赛，那还是2005，哎呦，2005年，16年前，那一年的， 嗯， 那是也是输球了，是吧？ 对， 那我平生第一次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电台转球，是吧？ 哦， 对， 真的是最后一次呀！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现场吗？还是所有都算着家里？ 所有都算着。 哇，我太荣幸了！现场拿着两个话筒坐在那个看台上，我们俩 还是省体育中心， 是省体中心， 省体中心， 对，没有在那个奥体呢。 所以我那天在电视台，我也在说，在我职业生涯当中，反正我除了看过一场6-1，就是有一年山东队。从国外回来打亚冠输得一塌糊涂， 嗯， 然后回来以后这个心态可能也不太好，我们抓着那个机会还是在客场打过人一个6-1，剩下我觉得我们在人家的客场主场，我们即使主场，我们主场有一年兵强马壮的0-3输给人家，对吧， 嗯， 就是夺冠那年啊，0-3、 就是，洛维那个， 对对对对对， 夺冠第二年吧， 对，啊，夺冠的 第二年洛维那个嘛， 对，我们也0-3输给人家，所以我们跟鲁能就是真的是相生相克一样， 老会说到这个队，尤其在今年人家那么兵强马壮，然后其他的队伍都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啊， 尤其让我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也想放在一边，特别想去挑战那个最强的那个， 嗯， 又是有这么多过往的这些回忆的这个球队，但是现在就还是差一点。燕林说，嗯，这个感觉鲁能是中国的拜仁，实力不在一个级别，但其实没有感觉说差出那么多， 啊， 今天有点遗憾的是王刚受伤，大家好多人有点担心这个事情，其他的从， 那不光是王刚受伤呢，这场比赛于大宝没上，显然大宝也受伤了， 嗯， 不能上场，所以实际上国安现在是伤， 李雷也没上 啊，李雷也没上， 就是四个主力后卫一个伤了，另外仨都没上， 对， 所以我们排出这么一个后卫阵容，再加上外援全都走了，现在有一个新外援的情况下，和人家几乎是100%主力的阵容打成一个1-2，所以说可以接受嘛。 嗯， 就刚才像梁老师刚才说的，就即便我们两个队都是全主力去踢球，我们也好像也踢得挺费劲的， 嗯， 也赢得很难受，或者即便赢也赢得很难受的状态。 所以从我们的一开始排兵布阵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稍微收一收这件事儿？ 嗯， 如果有的话，您能接受吗？ 能。现在这种状况， 您现在心态真太好了。 对，不，你看人家这不是说了吗？关老爷说，除了守门员，整个后防就一个王刚首发。 嗯， 啊，就这王刚上半场还伤了，今天防守不错。对，今天的防守真的是比打恒大就是广州队那场的时候，防守的状态、防守的态势，特别是和对敢于逼出去和对方去抢位置， 嗯， 对吧？去围着对，就是去逼出去打。这个我觉得逼出去防，这就是过去我老说是人家防我们就这么防的，对吧？ 嗯， 人家谁跟我们打，就是河南队都不是死守，什么叫什么摆大巴，人家河南队跟我们打都不摆大巴，都是逼出去，都在中场跟你展开争夺。那么今天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死守，我们打的是山东队非常熟悉的放收反击，是吧？人家说山东队多少年就是这个铁蛋儿， 嗯， 殷铁生， 嗯， 殷铁生，这个殷日老在当年鲁那叫什么山东泰山或者叫鲁能泰山那个年代， 嗯， 山东队的时候，他就是防守反击， 嗯， 专门打防守反击，哎，铁蛋儿是很有心得，所以山东队打防守反击很有心得，但是他现在兵强马壮，他不仅更加稳固了他原来的防守的这套体系，他的在进攻的这个体系上，由于有了高点。小郭啊，又有了这个外援， 嗯， 所以他现在的这种态势，他过去有蓄帽人啊，有过去有蓄帽人对吧？他都有高点，他历来不缺高点，所以他敢于跟你刺刀见红。 嗯，但是现在呢，人家就是更多样化了， 所以 大家就是这就是大家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实力使然。 嗯， 当然很多人也听到您的声音觉得非常的亲切，小莫麒麟说，哎， 啊， 这是 在听听 FM， 是听听 FM 有点卡吗？还是怎么样？您要切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听。其他用听听 FM 收听的家里人的收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也跟我们来说一说。京城言郭说：“哎，叔来了，今天晚上挺冷的，可是您一来，感觉咱家都暖和了。输球之后也都暖和了，是吗？” 这场球机会上，山东队比国安队还是要多。国安的布局用人都不错，防守还是弱一些。积极性上，总体山东强于国安，输球也在情理之中。对，大家你看，不是说我一个人佛系， 心态变好了， 大 家的 心 态 都挺好的，对吧？大家都认为这是实力使然，而并不是说我们的态度不好，或者我们该做的没做到，比如说。你排兵布阵就这些残阵了，人家兵强马壮，林公子说五大外援七大国脚啊，赢残阵国安。刚才谁说是史诗级的？我觉得这个史诗级的可能是带着黑色幽默吧，是吧？ 也有点标题性质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刚才看到这个，山东队进第二个球完了以后，就是我们某网站推送的标题，就是一个进球吹一辈子。啊，我是不是以为是张玉宁呢？后来发现不是，是这个绝杀的这个进球，一个球吹一辈子。我说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标题啊？可能也是提醒大家注意，但是在观察整个比赛之后，我们还是有自己在这个比赛当中留下的闪光的回忆。用户7436说：“梁叔好，一个回到东北老家的家里人向您问好，觉得今天国安打得不错。” 谢谢谢谢。对，我曾经，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老熟人，有一位老熟人，就是很多年前，就是有不少在北京，曾经在北京工作生活，然后在其实喜欢上这个城市，先喜欢这支球队，然后就喜欢那支这个城市。后来呢，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生活的原因，又回到老家了，依然惦记着北京，还收听咱们的节目，回到老家还通过各种途径。我想这位7346应该是回到家里以后用其他的手段来收听咱们节目， 在网络端收听也很方便的呀。 谢谢您，谢谢您，还能惦记着我们，是吧？惦记我们这个节目， 是。 聪爷说，以现在国安的阵容、现在的困境、现在的环境，已经足够满意了。对于现在的国安，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总谈重建，如今连个重建的基石都没有，那就干脆推倒重来，给国安5年的时间，我们期待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国安。现在不是重新站起来的国安的问题，是重新站起来的中国足球的问题。 对， 是中国足球整体需要推倒重来，这个联赛需要推倒重来。 他同时也说了，说跟您好久不见，听着这叫一个亲切。以北京国安现在的阵容、现在的困境、现在的这个环境，是吧？都已经是很满意的了。他再次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另外灰太牛郎说，这场球机会上山东队比国安还是要多，国安的布局用人都不错，防守还是弱一些，积极性上总体感觉好像山东也强于国安，输球也在情理之中了。 大家也都在说这个席尔瓦哈，就 A 席。你这我觉得对这个席尔瓦叫什么，还一名叫什么？ 安德森，在报名表上写的是 安德森吧，就叫安德森吧。这个安德森，你希望他是说巴坎布那个兔饼是吧？但是他跟巴坎布真的不是一个级别是吧？那差的不是 就零头， 零头吧？他那工资顶多是巴坎布的一零头是吧？你不可能指望这个席尔瓦来了以后就一定怎样，他应该也就是国内球员的一个水平是吧？甚至就是比如说张玉宁王子铭席尔瓦这几个人轮着上，就这样，并不是说他必须上，他上就能解决问题，他解决不了问题。以现在中国足球的环境，以现在中赫的能力，能够引进这样一个外援已经不易了，你知道，所以你别估这个中赫真的不容易，对吧？我觉得人家就是我一直想替中赫说几句话，是吧？就这公司不容易，当年你国安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公司，中信这么大一体量的公司都玩不动这个金元足球了，你让中赫这么小的一个公司，大家当时在网上不是也去查了吗？他到底有多少的这个叫什么几斤几两，对吧？那人家毅然决然的接了过来， 对吧？ 嗯， 我觉得人家无论是这个公司要在北京生存，还是要怎样，就是人家做得很好了，对吧？ 嗯， 真的是很好了。那现在你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大环境、小环境吧，你让中赫这样一个体量的公司去继续撑下去，撑不住啊，他真撑不住。所以大家不是说了吗？除了鲁能，除了上港啊，不欠薪。还有哪儿不欠薪来的？ 深圳 啊，深圳不欠薪啊，剩下的都有欠薪，或多或少都有欠薪的现象，没把国安摘出去，那你就明白了，对吧？咱也不多说了。 嗯，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中赫这个公司也在努力，对吧？也在努力去做，尽可能的，就咱们经常说这租房子一个月压一个月啊， 压一付三呢、 啊？ 什么压一个月一个月的？您看， 我没租过房子，我不知道啊。啊，你们都租过？ 凡尔赛。 不是凡尔赛，你这不是你就一间平房也不能租房子去住去，家里有啊，对吧？嗯，这叫什么押一付三是吧？这个你看人家说了嘛 ，AJ 说了，中赫为什么要接盘呢？的确比恒大能扛，对呀、啊，人家比恒大现在能扛呢啊，嗯， 对，关键您说到这，在金元足球这个时代，确实玩动的非常的吃力费劲，但是现在不是说金元足球这个潮流过去了吗？ 嗯， 过去了，咱们得还是得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过去以后，现在是有这个副作用开始起到了， 嗯， 就是说各种队都开始受到影响。 所以就又回到刚才梁老师说那个话，你什么时候说国安队能走出这个困境？是中国足球得先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 而且我觉得心态好像现在我们大家都比中国足球的心态要好，就包括今天的比赛之后，大家好像觉得哎还踢得不错，或者有很多闪光点。 嗯。 我觉得这就 是 我们，因为可能受到国足和这个整个这个大环境影响，大家反而把这个心态放平，对这个中超，哎，觉得只要踢得有出一些我们想看的东西，就已经是很满足。尤其今天张玉宁那个进球，我觉得，真的，其实那个球可以吹一波。 对，那个球绝对 可 以 吹。对， 那天跟广州队，就是他和高天意 ， 对吧？高天意罚了一个角球，然后他蹭进去了。今天又是高天意的任意 球， 对吧？哎，你看他俩。有了这个反应，有了这个配合，对吧？挺好吗？7250还在问，以前有个3730老爷子，您还记得吗？记得呀，3730老爷子啊，有老几位，对啊，3730老爷子，而且关键是他女婿啊，他女婿是打排球的啊。 嚯，您这都记得这么清楚？ 对， 您简直太厉害了。 嗯， 您要对上脸的话，您能认得清楚吗？ 认得清啊， 不脸盲。 不联盟，嗯， 真厉害。不过刚才说到这个大家的整体的态度，包括对于球员，您刚才说到体谅俱乐部，现在很多不容易，也有人在体谅球员。用户2680就说，说当时大家都在嘲笑嘲讽中超球员挣的太多，那为什么现在没有人给他们无心踢球这一点来点赞呢？ 嗯，这说太狠了是吧。嗯，北京五号线，这是老朋友，我还记得，是吧？他说当年蹲胡同啊，蹲胡同口划火柴，等着强有力的外援；现在蹲草丛里，等着要债的人走，躲在草丛里， 太形象了。 对，现在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所谓的规划球员，是吧？不在咱们这队的，在旁乌队的。当年你引进人家的时候，规划人家的时候，肯定是答应了很多很多的条件，对吧？人家现在说我给你面，我不走啊，国家队比赛你招我回来我还回来，但是我要是踢你的联赛，你得给我工资啊。 嗯， 你中国球员啊，就是本土球员，你可以说我为足球，我为梦想啊，我为这个，我为我这个团队，为哥几个，我可以拼命， 嗯 啊，我可以不要钱，我可以自费到赛区，是吧？但是这些所谓的规划球员他不行，他得生活呀，他有一家老小啊，人家根不在这儿啊，对吧？所以你不给人家钱，你咱现在说你上班不给钱，一压压好几个月，你干吗？谁也不干，对吧？ 关键人家比如说孩子呀、啊、爱人都在这个巴西呢 啊， 你不按第二按迟往回寄钱，人家该不高兴，这钱上哪去了？ 你就外出 说不清楚了是吗？ 人家不了解说你现在这个大环境欠薪的问题、啊、 加上老乡胡尔克也没有留下什么太好的这个行为轨迹，那都家里就不干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嗨，怎么就给人家说的够乱乎的，但实际上咱们看起来现在大家心态都还静下来了。 嗯， 这 语文、数学说开赛前各大媒体都看衰国安，但是呢，感觉其实国安踢的还是可以，小细节没弄好，就看球了，没盯人，被绝杀了。就是讲这个输的这一点上的这个细节。 对，有个叫俏说，我就不明白让山东进一世界波，好多人都不理解，就这个球确实那一瞬间好像大家都愣神了。 嗯 嗯，确实愣神了，那一瞬间我们当时还看，哎，怎么回事， 就是金宁道要罚那个任意球的时候，看孙准浩过来，俩人还捂着嘴那说了半天。 其实不用捂着，哦，怕他怕金 怕朴成和 金泰 妍 给听见， 对， 他 能听得懂， 能听得懂。 他们俩情故不真故不真， 对，他怕听得懂，然后 他妈斯密达来的， 还特意捂着嘴说，结果最后真的还就他进了这个第一个半平的 球。说人家世界波肯定是确实踢得好，但是如果您这个弧顶这个防守稍微的扩大一点，有一个人顶一下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效果。但是确实那个球最后人踢出这一脚之后，确实没招了，谁也没招了。 对，等人踢出来了，来不及了。就是你应该有一点层次，是吧？ 对。 但是那一瞬间，大家可能就顾了门前了。那一瞬间，想生生的靠人墙把这球挡出去，对吧？什么危，就化险为夷吧。而已经九十分钟了，就你那快九十分钟了，你怎么再一顶就能顶平了吧，对吧？当时心态多少也有一些实话，应该有些变化。 有实话，有一些变化。 对对对，有些变化。 但是您那声音一出来呢，大家用户0585说了，还熟悉的声音还是抚平了今天输球的心情。 就是说以后一输球您就得来。 那我们不要有任何的预见性，我们就赶上了。 梁老师说，那我宁可不来，就场场都赢才好。 对对对 对, 对, 对， 到什么时候还是看着能赢 的。说 的 说大夫一说您有时间来，没来不来，最好不找大夫去。不上他那儿去啊！这个用户0800也说，输是必然，赢是只是偶然。就现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和强队相比，就是现在那天1-0赢了这个广州队，广州现在的他的人员配置不能是说是强队了，强队其实就这么两支吧，最强的就应该是山东和海港。对吧？这是两支强队，当然我们现在还要碰深圳，对不对？ 嗯 嗯。哦，这人记得我哈、啊。初心说：“哎，叔，我很想念胡延强，自溜自溜的。对，我们真的现在还是说缺这么一个自溜自溜的。当然，这胡延强后来自己就自溜不起来了，是吧？但是你现在想想，这个席尔瓦叫什么？安德森席尔瓦。 嗯， 如果把他换成格隆。”如果把它换成大马丁或小马丁， 嗯， 对吧？ 嗯， 这仨人都算自溜自溜吧， 嗯， 对吧？你起码这个格隆也好，小马丁是这仨里最差的，但是小马丁往前一跑，你真能带走一大片呀！你不知道他的哪一下他就给你带出来了，他噔噔噔噔噔的真往前去呀！你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张玉宁慢。王子明是低头拉车不看路，对吧？那你这席尔瓦也没个速度，是吧？这个所有的球都得倒到左脚来，有这倒脚这功夫，人家俩人仨人全给你卡住位了。所以你现在锋线上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就是咱们说啊，希望全面的能带球、能突破、能护球、能下球。还能传球，你需要这样的，现在是 C 罗哈、啊 嗯，是啊，所以弄不来， 弄不来。你现在这价钱，你上哪儿找去、 嗯， 对吧？ 不，话说回来，咱们为什么国家队每次比赛的时候老说没有人能进球，在锋线上没有这样的球员？因为在过去的10年当中，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联赛里面进球的任务都是由外援来完成的。我们就老有您说的这种。全一有事儿都能交给他的，能护球，能带球，能得分，能完成绝杀的，全是外援。 所以 说这个国家队其实就说到这个小摩托了。 嗯， 如果说多一个小摩托，也许国家就能上一个档次 啊。 其实就同样的道理嘛， 嗯、 就是差这么一个人 啊。哎，谁说咱英语都不错？俏说咱英语都不错。 说的不是您，那说的聊天室，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彼此之间说的话。 哦， 您瞅您自作多情了，您刚才学了两句孙准浩和那个金泰妍说的话，您现在您 啊忙 啊金京道 金京道忙 金京道 忙，嗯，哎，那是谁？ 您就刚好说那个 原来我老说那个教练， 韩国教练 李章洙， 李章洙，嗯，但是吧，嗯，我 上次前两天我们还讨论，就是说什么样的规划的球员更能让大家有这种更亲切的感觉，就是得达到像马季奇和李章洙这种程度， 嗯， 就是中文跟大家 能够 聊起来非常的 对。李章洙真是，我现在还是记得，李章洙真的是一个很敬业的教练， 嗯， 就是他，为了来中国，他就学习中文， 嗯， 对吧？然后最后以至于还有金昶博， 嗯， 金昶博就是那个 曲棍球 的那个教练， 嗯，后来也 去过 这个短道队 做体能教练，嗯， 大道队， 大道， 就那时候叫短大队， 对对，短大队， 嗯，他就合成一个队， 他们俩都是能够用中文交流的， 对。 那你这而以至于我印象很深，2002年世界杯，在韩国碰见李章洙了 啊， 大老远。你说他还能记得我？你说他来这儿见过那么多媒体人， 嗯， 依然聊怎么用啊？哦，现在还批评官对吗？我说 主要是这个基础， 还批评吗？嗯， 您怎么回答的呀？ 我说没有啊，你走了以后我就不批评了。 您那地儿也被拐走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哦，1908哦，说我在雄鸡唱响节目中是帝都老炮， 您有印象吗？ 有， 还给您排上班了呢。1908说 啊， 以后每周至少请叔来三次， 我的妈， 叔再去一次100分，这样呢，一周给您3天休息的时间。前面还有人提到您那个会长那事儿 啊， 说会长很忙的，那是谁？我看复古这边有一位就说会长是很忙的， 啊， 这儿有人张罗着要吃饺子， 嗯， 这儿有人张罗着您得给您得安排好每周去哪儿跟大家聊聊天儿，然后 国安06哟，我和您今年71的朗读大会同台， 嗯， 开场宣誓人，没可惜没跟您合影。那我不知道七一大会，哎呦，那可能乌泱乌泱的人，对吧？你没找我，你找我我会那什么的啊。 嗯，您得像李章洙一样主动的发问， 嗯，对对对，嗯。这个 何力量说了，您中国方言、世界方言都一绝。 这个李章洙前两天好像还来俱乐部， 对，我们来的是 是吗？啊，加一只小丸子啊，这是非常熟悉，在首都机场工作。 是您每回老是给我们介绍一遍人家的工作，大家伙儿都对人家在机场做这个厨兵是吧？ 啊，这你也知道，你这知道， 您说好几回了。 刚我没说，我就上回说了哈。 您特羡慕这个工作，您觉得特别的。 对对对对对啊，这工作不是关键，他厨艺会冰还挣钱呢，所以他天天怕人下雪，你知道厨艺 温度低点也行吧？ 不行， 偏得下雪。 下雪就是下雪啊，嗯， 等着下雪这功夫，先听一分钟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跟您聊。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得，广告播完了，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嗯，大家跟您一聊就容易都聊到 旁的， 对，但是呢，林公子说本来挺烦的，可是一听您这几句也就不烦了。 这 在输球之后，真是输球之后 1908，这都属于浙乌的坏人 啊！ 说您那汉摊呢？对，这个我再次声明哈，我就是我 退休之后哈、啊， 嗯， 我走了之后，这人走了，人去了， 啊、想话， 人走了之后，走之前我都安排好后事了， 嗯， 对吧？我是实在在的把那一兜子衣服，有汗摊儿、 嗯， 有首钢的，有国安的，有各种这种纪念品签字的。 嗯嗯， 我都交给了慧凡，你们可以明儿早上跟他说啊，对吧？ 慧凡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受到一波的轰炸，来问问这个 他不会眯了吧？ 还有人这儿给加佐料呢，瞧瞧、 啊， 这边微博上也是冷眼旁观物语，说我、 啊、 梁叔，我是1390得尾号多少多少，您的粉丝，跟您报告一声，我汗摊还没拿到呢。 嗨，你看这就 报告一声，特别的郑重， 嗯，特别郑重哈、啊，谢谢孙东玲啊，这个， 然后。还有在微博当中有人说讨论具体的细节， 嗯， 老高天意两次被踢没给牌儿，请问老师怎么说，用哪种语言您挑一下，老师怎么说。 这儿有说李霄鹏的呢，你怎么还说国家队去了啊、 嗯、 说让年轻人上啊、 嗯、 这个如果再招入无锡郝俊敏、金敬道、张稀哲，几乎和李铁思想同出一辙，误人子弟，耽误2023年亚洲杯啊这个比赛练兵的大好机会。对，这个几位年轻人，除了广州队这几位年轻人，像高天意、张玉宁啊、刘洋表现都不错。 嗯， 现在呢，你要干嘛？你要锻炼年轻人？ 嗯， 不是锻炼现有的适龄球员，也不是锻炼现在的国奥队队员，也不是锻炼现在的国青队的队员，他们都没有希望。如果你说世界杯，他们都没有希望， 嗯， 对吧？你奥运会我没进去，对吧？ 嗯， 那你指这波人说他长大了，他踢国家队，他就能去世界杯吗？他去不了，对吧？ 对， 现在青年的这一波，国青这一波，越南队都去了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了、 嗯、 我们在亚洲区的决赛阶段和国家队一样，小组都没出现， 嗯， 对吧？那是李明带的队啊， 嗯， 当年，对吧？所以呢，这就我们需要在更年轻的孩子们身上，就是10岁左右的孩子们身上， 嗯， 去想办法了。10岁， 10后了， 啊，对，得是10后。 他们说差不多是07、08年出生的这波孩子， 对对， 开始我们的青训的水平会来个拐弯，那是个拐点， 那是个拐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就强调过多年， 嗯， 孩子们有现在有学生了，这学校有学生了， 嗯， 没有教材。 嗯， 对吧？这不是中国足协公布了一个 青训大纲， 青训大纲、 嗯、 这个大纲它是咱自己转出来的、 嗯、 咱转出来的大纲以前也有过大纲，就算这个大纲，就算啊，但是现在有多少人，多少青训队伍会按照这个大纲来？我问过几家北京的做青训的， 嗯， 说没见到这大纲，我们也不按他那来。 那按什么来呢？ 按自己的来。所以按自己的来，无论是现在所有办青训的这些教练，无论你曾经是国脚，你曾经是什么专业队的， 嗯， 你们打小学的都是错的，对吧、 嗯、 如果他们打小是学的都是对的，那么中国队现在就应该和日本和韩国一样， 嗯， 是世界杯常客， 嗯， 学的都是错的，起码是不全面的吧， 嗯，就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 对对对对，嗯。 嗯，其实就想起了大家说刘洋这个话题，就是刘洋其实跟青训是连接在一起的、 嗯、 不仅说你送现在你水平最高的球员出去刘洋、嗯、你送年轻有潜力的球员出去刘洋，你还得送教练出去刘洋呢。 对， 日本韩国在伴随着球员出去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教练人数可不少， 对，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然后这些有过刘洋经历的球员回到国内，他们也会成为教练很重要的人群构成，那就不一样了。 对，而且很多人家那些教练并不是国家组织的， 嗯， 比如说现在北京青训总监是来自日本的大平， 嗯， 这是我参与了这个引进， 嗯， 是吧？这名教练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那个大学的这个证书，人家就是自己当年专门自费到巴西去留学去学习足球。 嗯， 所以现在呢觉得他的这套体系不错，他现在在做着北京的青训总监，所以北京青训足球呢也想走出这样一条路，就是走我们自己的这条路。 因为我们说前面说07-08年出生的孩子可能是一个拐点，其实更多的可能不一定指的是我们北京的青训。 对， 因为我们看到在打青年组或者少年组比赛的时候，上海好像现在的青训做的不错，这个年龄段 还有 我们 浙江也不错， 绿城其实他们做青训更往上的年龄的他们也做得很好， 很好。 鲁能的有足校这么长时间了， 对。 那我们这边的青训什么时候能够发展起来？其实也是我们在关注国安队的话题的时候，特别应该随时提了的，随时要问，随时要关注的事情。 对。 其实刚才一说这个07-08年的孩子们可能会成为拐点，就是因为我们13年开始出了这个组改之后，包括青训纳入了一个很系统的范围之后。正好孩子5-6岁再开始踢球，有一个 踢球的人 多 了， 所以就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个组改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谢谢啊，北京五号线说叔能用法国话，还法国话背诵体育颂，还真背不了。 你看 啊， 刚想说您要是一提这事儿，我没敢提这事儿， 怎么呢？ 我怕现场说您给来一段，直接先被您否了，说真来不了。 不是，人家好像这个顾白旦虽然是法国人，但是人家好像是提这个体育颂的时候也是用英文提的。 对，但 就是法文也是翻译版本。 所以你的意思是英文的也可以来试试也成是吗？李维的意思。 现在在中国有两个人，可以用法国话原文唱国际歌，一个叫刘欢，另一个叫梁岩。 哎呀， 你瞧， 所以我们是不是得 找一天，明年7-1 又开始往后许我们？还有人提饺子馆的事儿呢，说这准备好钱了，要去吃饺子，没地儿吃去。您这会儿又开始拿这个唱歌这事儿把我们往后支。 对，灰太狼说这个足球体制和体系都有问题，太功利化了。这个反而。这个拔苗助长误人子弟，现在没办法，他不拔怎么办呢？那你现在你想一想，还是这个规划本身，规划球员就是想通过他们来提升一下，说实话就是想进去，今年对吧？你说他不就急功近利吗？对吧？没办法，哦，深圳平了是吧？ 看一眼， 好 多人还在等着看，我们也在刷，王刚赛后就是直接不是看他从场边就上了救护车，是不是要去？因为算是走着过去，但是不是也要去接受一下检查？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这看到一个就关于比利奇赛后的一个采访，他说到了，他说，王刚的伤主要是肩部的一个问题，但是具体是有多严重，现在还在就是诊断当中。 是不是要拍片子？ 然后他同时也说到侯森那个。被受伤的那个动作，对方也很大，费莱尼那个动作，说，而我觉得这两个动作，尤其是就是侯森那个，应该得到一张黄牌，就是说对方的这个费莱尼，所以他也是对这个两次吧比较严重的犯规做了一个点评，但是具体情况，他说他现在也不了解王刚到什么程度。 今天晚上不是国安那场比赛是6点钟开始的，跟广州和河北那场是同时，然后后面8点开始的长春和深圳这场，现在长春是1-0领先，然后还有更晚一场9点1刻开始的这场海港和广州城的比赛，现在海港也是进了球，1-0领先。 啊，现在长春1-1， 1-1了， 跟深圳 扳回来了， 对，1-1。我觉得长春这个队是真的很值得人家尊重的吧。就是人家这么多年，我也没受你们这叫什么，这个金元足球的影响，我也没有引进大牌，但是我引进最合适的，我就用我这点钱儿啊，有多少钱儿啊，我干多少事儿。所以你看人家总能引进合适的，人家也拿过冠军啊，对吧？你国安最有希望的2007年。对吧？那个雨夜， 封体 那个雨夜，对吧？就你最，他拿过，但是今年在这样的一个所有人都欠薪的情况下，在疫情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往后退的时候，哎，人家这赛区人家是第二啊，仅次于海港啊， 是， 对吧？所以我觉得深圳这个长春这队伍值得尊重，啊， 那也盼着这平局他能接受吗？您觉得？ 深圳也不好踢 啊， 深圳也不好踢。关键我刚才看那长春那首发阵容，守门员石孝天，这是原来我们的替补门将，一度用过来，然后主力中后卫张宇， 啊， 这是北京孩子，所以就有时候看完了以后，就心里在想， 这人要都在的话，其实我们还可能更稳一点。 嗯，哦，这个6645说王刚脱臼了，据说对，就是小时候我们管这叫脱环了啊，掉环了。嗯， 对，我就 这个、 有人有接过的 经 验经 历， 我 右胳膊 啊。这个对右胳膊，对我这我知道。 这您算 加一小丸子说，好像河北跟这个广州1-1平着呢，啊， 不是那场踢完那场跟 咱 们要都是6点的， 啊也1-1是吧？ 对， 1-1，你看，所以现在这个河北那天一输山东，一输输5个是吧？那今儿跟广州能打平，也说明广州现在的实力是吧？嗯， 对，其实那上一场比赛就挺离奇的，就是感觉武汉应该是更强一点，但是怎么就这么跌宕起伏。其实我有的时候碰到这种比赛也有点担心，就像今天看国安的时候说，哎呦，我们好像从实力上属于稍微要弱一点，那我们表现得更积极，我们又先进球了，会不会招来对方更猛烈的反击？ 所以刚才乔不是说吗，大猴也流血了，受伤了，是的。对方那外援动作有点大，踩伤这个，踩就刮伤那个的是吧？ 对， 有股子狠劲儿，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股子狠劲儿。想狠呢，我们现在能力可能也还真不够了，是吧？ 是 也不敢那么狠，就这点人。我们刚才谁说的有点躲，躲吧，对吧？1908说躲吧，啊，有一都躲了。是啊，我现在觉得，以现在我们这种状态，你本来就缺兵少将，你再不躲着是吧？这能躲就躲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瞧 瞧， 嗯，啊，刚才您说到这个，朗诵这个事儿，四排了说用这句话用硬锅话朗诵一段也中。 嗯，这个中国足球多年来金元足球的陨落啊，这个现在回到了更加务实的引援，国安真可以考虑日韩球员，韩国球员的拼搏，日本球员的敬业，对陷入低谷的中国足球应该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嗯， 但是问题人家不大愿意来， 对，能不能找准了？ 能 不能说你说这个日本球员敬业，韩国球员够拼，那来了你这儿是不是敬业？来你这儿是不是拼的那个？ 嗯，对吧？ 就有这个前车之鉴，小金子，确实来这儿踢的不是特别满意吧，大家。 嗯，在微博当中，君子好球的心境也说梁叔你得常来，然后 Richard 的调频说苏州不错，这是说的青训的事儿，因为他又问说国安有09吗？是不是指的是这个年龄段的？ 对，国安的这个青训真的是不如鲁能，不如绿城。 嗯， 上 海现在也很好。 上海啊， 嗯， 当然恒大前一阵也做过，但是后来也不行。但是恒大的那个青训一直一般。 嗯， 啊，一直一般， 还没等出来什么结果呢。 对对对对，他们就 这样。 对， 跟母公司好像现在也在脱离一些关系。6157案也说，实话实说啊，叔，每周来一次，还是靠谱的。 嗯， 我们都觉得很靠谱。 忙着呢，啊，说很想念再听到您的节目哈。 嗯， 一晃好几年了啊，就说雄鸡，代我向老几位啊，李轩、姚刚、张永信祝福他们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哎，别，这姚刚、张永信退休了，不是姚刚、李轩退休，张永信还没退休，人上着班呢。对对。 干面小生珍珠说：“梁叔好，您的饺子馆不知道开了没开？但是您觉得这个话是一个很普通的，好多人都在问的话吧？人家后面不是这么说的，人家说，但是我的饺子馆已经运营5个月了，我邀请您抽空过来吃饺子，您看看您看一比一比较，就许诺给大家吃饺子的您和人家已经把饺子馆开起来了，诚心邀请您。干面小生珍珠在微博当中给您留言，人家还发来特别有诚意的发来了地址，房山区河北镇河北村。味道还可以，已经被当地人接受。原来起名叫马布里饺子馆，后来就改成用他的父母的名字命名了，叫祥云饺子馆。 你瞧，你瞧，你瞧， 瞧瞧人家，您再瞧瞧您。 我就那么一说啊。 然后7250已经畅想这个场面，说要是您那饺子馆开张营业，那叔您还不得每桌都得敬杯酒。 不是，这谁说我四排了？说老梁就敬老什么？ 说啊啊，敬老去醉北京蹭吃蹭喝了，这屋没吃没喝啊、嗯、啊对，醉北京的省怎的那儿不叫蹭吃蹭喝，人家这去几个现场的那个，那才叫吃一肚歪呢啊、嗯、王大磊说相声的啊嗯。 这边1908也说了，看了您那天和王毅去新工体的那个视频， 嗯， 您有何感想？您不是就比喻成那个跟有个闺女差不多似的，那话怎么说来着？ 我等你咕咕坠地，我陪你长发及腰。 这一听就是盼一直盼有闺女的人说出的话。 对对对对对，而且不是那天还这话还真不是事先准备的， 嗯， 就是最后了，突然人家陪领着我们的人说，那国安那个中赫的人说，您那个最后结个尾，我突然就想到这一句了，是吧？ 嗯、 就是说明我真的是等不及了，因为我见天从那儿过啊、 嗯， 见天坐那儿过，嗯， 也是有感而发呗。到了那个情景当中，即使看着大工地，就已经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憧憬和期待了。 嗯嗯， 说您忙着呢，严斌给您解释说您忙着什么呢？忙着在卢沟桥数狮子呢，啊、数也数不明白。前面还有一个位，他那个名字吧是不同的字，但他那个音是语文、数学。然后还有人说，哎，您得改个名，不能跟叔提数学。大家对您的 这 些 海豚帮说没赢过，哪来的6-1啊？是我说我去看的球，去现场。 嗯、 啊，我那时候还在跑一线，没有年轻人的。 赢过6-1， 赢过呀。 就是啊，他是说没赢过吗？赢过 不是，他说没赢过，哪来的6-1？就我说我看过的没赢过， 哦、 我说我去现场的啊、 嗯， 我去鲁能现场的就没，我去过的没赢过。嗯，后来我就不去了。 就是客场呗，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客场，当然客场也有。嗯，啊，主场打过3-0，是的，是的， 嗯， 啊，这都是有过的。嗯。这个昨天金哥聊天室说，有人说您越老越俏，是不是说我，前天上100分的时候，哈哈，那个很时尚的打扮是吧？嗯， 有人看了吗？ 不知道，那他们这屋肯定没人， 这屋可能没有。一般这屋的人去看100分的很多，不是给您排班都说排一期100分，然后3天来这儿 啊？对，不是100分那昨天前天那个。就是前天有确实有人拍下这个照片，也发到网上了啊、 嗯。 那是一失误啊， 是失误还是故意这么翘的？ 没， 好得出来说说话。 失误啊，那是失误。嗯啊， 这孙东林说了，说您那饺子馆让二大爷的面给影响了。 啊、对， 二大爷的面在哪儿了？ 不是，他原来不是说的是这个叫什么？高粱面馆吗？那不刚才不是说的是父母的名字、 嗯、 我们这就是我们老哥俩一人一个名字、 嗯、 一个字儿，他姓高我姓梁，高粱面馆、 嗯、 就是这屋一定要有 A 馆 B 馆， 嗯， 哎，这屋是这个二大爷的饺梁叔的饺子，二大爷的面，他说他做炸的面，和我们这是哥俩说热闹，后来就全让他给我忽悠。 您还怪人家呢，我看您这饺子您也。 对对对， 但是我也别这么说，我也吃过这个饺子，是吧？ 啊， 我算是吃过的。 哦，今儿加一只小丸子说啊，你吃过我的饺子？对呀、啊， 是， 对对对，就是 我不帮着人说了。 对， 没吃过的不说话， 我没说，他是吃过的，他是吃过的。嗯嗯嗯，这个 9290说久违了啊，作为跟您空中百花园的老听众，向您问好，您回来这屋太高兴了。 对对对。 1908也说，我每期都看100分的，那您没发现吗？ 对，昨天的一个 6645说看了100分，他就看了，绝对翘，就是3个字，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绝对翘。 那就是他没看出来，昨天好多人都看出来， 翘肯定是看出来了、 嗯、啊。 对呀， 就觉得就是应该是这样穿的 啊，就应该是这样穿 的，这样搭 的， 这样搭的、 哦、这不是啊，那是鞋柜那没灯，黑啊，穿错了。 然后呢，就是。左右脚是一顺边没有，是确实一个左一个右的，没问题，就是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嗯嗯嗯，对，谁说我有条大金链子大手表？没有大金链子，我们这就是钢的啊。嗯，这个哦，孙登龄说，我退休以后这个惠凡的数学还是不好啊， 这您得负责。 对对对，他不是后来我发现不光是这样。我到100分， 嗯， 那天突然发现王长庆、卫东加这个谁 陆叔 好像都是在10左右的数算不过来。 嗯， 哎呦，那天算积分 我说别，一会儿人家是该说我了，你们别聊，咱不提这事儿了。嗯， 都得配会计。 您自带一种气场，到您身边全都不敢算数了。 对对对，哦，黑白衫没穿，7250。对对对，我有一黑白衫。对， 嗯，这边在微博当中 ，Brian 小南说是两只不一样的鞋那事儿吧？ 对对，真是穿错了，一只是运动鞋，一只是休闲皮鞋，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棕色的。我真的没有，就是在那等着的时候，他们前面有那个王素他们那个节目啊， 嗯， 就是等着的时候我还溜达在那个楼道里溜达，嗯，溜达，我还说呢，哎，这小子踩上什么了，不太舒服啊，不一样，两只 不 一样， 那也不低头看看， 也没看，然后实话 别人也没看见， 身边经常过捂着嘴乐着就走过的人 也没看见，没那么多人，结果坐到那儿了。播到第45分钟了，我自己一低头，哎呦我的妈呀！而且我那个位置是把边嘛，黄花鱼嘛， 露出来呢。 我是数黄花鱼的溜边嘛，就他露着。要长线穿就无所谓，露书穿也无所谓。他们正好有一前面有一这个茶几给挡上， 嗯， 然后我一弄，然后他们哎呀发现了，就那俩就笑的不行了，就正好放小片呢， 嗯。 但是他们说不能再笑了，一会儿因为一会儿一回来对吧？小片一放回来，都笑场怎么办啊？ 嗯， 然后卫东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别告诉他，他爱就是卫东的笑点特别低，就过去上啊，过去上100分，经常弄他就笑场， 嗯， 所以别告诉他，快完了才告诉他的。哎呦， 没让您临时换个座把脚藏的茶几后头去， 嗯， 突然大家发现，嗯，怎么换了位置，更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对对对对，嗯，嚯，6645说您这叫鸳鸯鞋的天花板。 鸳鸯鞋的天花板， 哎，对对对对，嗯，这个方程式这话说的哈，告诉说听嗓音够嫩，没退休那会儿是烟酒嗓，你这就是不知道这儿怎么就给我评成一个烟酒嗓，你说这 您这算吗？您必须得靠唱一段歌来证明自己了。我跟你说没别的辙， 不是怎么我就成了烟酒嗓了，你说这。嗯， 哦，这边 AJ 是念 Pacer 是吗？这位96年儿子出生那年，经常在周末收听体坛夜话。2017年我们爷儿俩自驾西藏的路上，也和您畅聊呢。 嘿， 哇！ 那你说2017年的时候，儿子96年出生， 嗯， 是吧？ 21。 所以你数学好是吧？ 你没被传染，要不我再给你出一个，98乘以208是多少？现场脱口而出， 这就可以胡说了， 这可以胡说 不出来。 对对对，7250还说有袜子穿错了，没见过鞋穿错了啊！我曾经有一次上电视节目是怎么着？上了车了，我就是开车出来了，才发现没穿袜子，就到。 呵，您瞅，您把这些错搭配的天花板全占上， 啊，对对对， 您马一屋顶是要盖饺子馆吗？ 对，啊，咱们还是说回下一场。 永远的儿媳妇儿不就说您多潮 啊？这算潮吗？ 潮。 下一场，国安是对深圳吧？不是，哎，不是深圳， 该成了。 啊， 下一场是 广州城，对对对，广州城现在的情况呢也不老好的是吧？所以呢，这俩都算搁在一块了啊。就是 您这突然回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这个穿错袜子、 啊、 穿错鞋的事儿，您突然就开始展望，一本正经的开始展望下一场了。 嗯， 那您怎么着？这也要混搭？ 没有， 还是怎么搭错了？ 说正事儿，您这不是老夫子说了。记得十几年前我上班开车，听见您说恒大的时候，意思是看他能支持多久。 嗯， 跟国企没法比，具体忘了。你瞧，是， 嗯， 我这个昨天那天央视的一帮朋友聚会，还说起来呢，就他们前两年办了一个节目啊，办了一个选拔，叫《一起说奥运》。 嗯，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啊。我说欢迎你们来参加的，因为他们有个什么培训班，我去给孩子们聊聊去。我说你们欢迎你们来到这儿啊。当时有一乐视是吧，挺热闹的， 嗯 啊。我说某 TV 的今天，乐视的今天就是某 TV 的明天。没过两年那 TV 就不行了，当时一屋子解说员20多个，现在全都不干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东西这就是不行。 就是他 也快有快，广州城也快交代了，也未准齐啊。这个我觉得跟广州城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反正得止住连败，不能连败啊，不能连败。 那肯定的 啊。你瞧，加之小丸子说了，你看打篮球穿错鞋是时髦的表现。我左脚穿李宁，右脚穿耐克，穿不一样的鞋很正常。好多 现场脱鞋的呢。 人家是不是说还有以前的什么数学老师曾经用袜子擦脸，以为是手绢呢？这是40多年前的事儿。 谢谢老齐啊，说您为国安、为北京足球操碎了心，还真是啊。2012年在墨西哥见过老梁，四排喽。 嚯！ 四排喽。 您那年去过吗？ 2012年去过。 哎， 对上了。 2012年还真去过墨西哥。四排喽应该是首钢的人。嘿，这全聊到一块儿去了啊！ 发光的土豆仔还问说：“这是您退休之后第一次回直播间吗？” 不是， 第二次 、 上3周以前。 对 3周以前。 谁给预测一下下一场？这有人说大场，下一场感觉是大开大合，2-2就算大开大合了。你真行啊，你就不能想象力再丰富一下？ 那您怎么给预测了？最后就这一点时间了，您给个一锤定音的比分，我们就照您这来了。 下场能赢啊，但是前提还是我那句老话，不好打啊。现在咱跟谁都不好打。一抹绿色，谢谢大家啊。都说要常来，努力吧，是吧？ 那不是下一场要是赢了， 赢了再说吧。下一场星期几啊？ 19号， 是周日。 周日哈， 能不能跟大家 先这不敢说， 真不敢 说。 好，那咱们先今天聊到这儿，期待着下次、下一场， 下一次。 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再见。 再见。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目前大风蓝色预警还在生效当中，今天夜间还会有大风天气，防风措施一定要做好，注意用火安全。明天白天风力将会逐渐减小，但是气温会有明显下降，最高温度只维持在冰点0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温度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气温低迷，不太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